想星辰，我的爱情化作烟尘。

都为你心乱，心乱。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相不相爱都无关，无 翻云覆雨手，来来去 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只见时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太傻太

旧时光你别走，但愿他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。紧握住这一刻，铺成了永恒一个。春风吹呀吹，吹动树枝头，抖落一地愁，烦恼不再有，心跳的节奏是无言的交流，仿佛你开口跟我说爱我。

看你，我甘心为